寻上司，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摩莉、迪神、施培， 寻上司，认真做。 Hello， 你好，呢度系香港电台地台。 陈上司认真做，咁啊时间嚟到四点一零啊，四点十分啊， 一零啊， 因为佢头先本身系零九，突然间转咗， 等到一零啊。 哇，今日好热啊，有26度啊，我又想提一下咧。 其实你 keep 到啊。 系嘛？无论佢讲咩咧，我都要 系啊，坚持啊！ 系啊，我觉得好认真噶。系啊，提提你啊吓，而家黄色火灾危险警告咧现正生效噶。咁啊，睇翻啦，今日下昼咧都系大致天晴啦，同埋干燥嘅。咁而部分时间咧会系多云噶。咁啊，热得嚟咧，我又觉得都有啲风嘅，都算算舒服。 咁点啊？热唔炎热啦？咁究竟 好热， 你玩晒啦！而家天气都玩埋啦。 吓，天气就真嘅，唔系玩嘅， 你又炎热又热少少凉嘛？ 系啊，我要安个名俾自己啊，天气女神。 不过前两日系十几度嘛， 咁啊，寻日系落紧雨啊，仲要都大雨噶。由礼拜几开始咧？礼拜四开始已经系落紧雨噶啦。 系、 啊，跟住之后系嗰个潮湿系令到我有啲惊添嘅。咁、跟住而家就唔系啦，而家 OK 啦。咁啊，去到而家啦，直情系头先都讲啦，师培火灾危险警告已经现正生效啦，黄色嘅火灾。危险警告啊！ 系 咁、啊，所以今日最好亦都系适合郊游啦，因为个天气系舒服嘅。 系啊，大埔踩单车郊野上啦，呢排都 又或者好多人可能会出去 shopping 啊，行下街啊咁样。因为其实大家都觉得哇，呢、這个疫情方面咧，好似都应该要透透气咯。嗱、喺呢度事先提提大家先。咁啊，虽然而家疫情咧好似有缓和嘅迹象，不过大家都要继续提高警觉嘅。但系虽然我哋咁样讲啦，但系仲系好多人会继续周围行街啊， 食饭啊。 太多優惠啦，又有平嘢啦，跟住買唔知買兩件又八折啊七折，你會感覺上面就會覺得哇唔買就笨啊！ 琴日都話即係嗰個想你住想到係人都想住嘛， 係啊， 爆滿啊嘛！ 你知唔知我都好有興趣想再嘅？ 你想住啊？ 我問一唔係跟住我上我睇話，尋日十點鐘開始有得做啊嘛，但我都估到一樣嘢 咩？ 實會打搭嗰啲咩？大排长龙， 哦系啊， 一定会交通挤塞网上啊，结果真系交通挤塞， 好难排啦，你系咁揿 F no 都搞唔掂啦。 系啊，不过我想话咧，呢啲嘢咧，梗系事前做足准备噶嘛。咁、其实我前几日就已经睇定咗，究竟啊成件事系点样参与啊。咁但系当然啦，即系我觉得咧，其实大家记住咧，有优惠嘅时候都要睇清楚 吓。 我觉得咧唔好一窝蜂地咧啊，觉得有平咧就去买咧或者去参与，当然系好吸引嘅。不过我觉得咧，如果真系最好的方法咧，就系揾一啲唔使交好多钱啦，但系咧又可以住到晚啊，又可以玩下嘅地方。 少少钱就多优惠咁样。 系啦， 成日都讲啊嘛，大家都话喂，尽量希望可以用比较便宜或者比较正常嘅价钱攞多啲着数就好啦。咁无论系酒店啦，即系 station 啦，定系买嘢都系嘅。 冇错， 我成日其实惯咗一样嘢噶，我出街咧去买嘢咧，我一定会循例讲句，即系我系几八婆仔嗰啲嘅，即系我会觉得。可唔可以平少少啊？即刻會變通㗎、 我都係㗎， 即係即刻咧，明明買咗出，哇！呢、這個哇$50啊，哇好啊咁，跟住之後咧，到準備俾錢，我想請問咧，可唔可以平啲啊？即刻會變聲， 嗲下佢咁樣啊？ 係啦，即係佢唔俾嘅話，咁我覺得唔開心。 一個小分享喎，我發覺呢招咧係 work 嘅，即係平少少 work 嘅，但係你要控制聲線，因為咧我試過去街市即係幫我買嘢啦， 嗰啲就唔得啦。 你如果就問，唔好意思啊，平少少啦咁樣咧， 等入嚟 唔得。當你咁樣講啦，隔離嗰個我試過買菜啊，唔知買一斤菜，人哋真係好貴咯，我覺得貴啦，貴啦，平啲啦，隔離啊，喂，平啲啊，平時咪呢個價，即刻平俾佢， 呢個係霸氣， 係啊，我唔平喎， 嚇、 系啊。 咁你咪同佢讲，你做乜平俾佢唔平俾我？ 佢买萝卜啊嘛，你买菜啊嘛。 咁我而家要萝卜唔要菜啊？ 所以咧，即系升市用就，不过都系想攞啲着数咯。 系啦，不过讲到着数嘅话咧，我最近睇一条影片啦，咁就系话咧有好多嘅化妆店店员就投诉，就话咧原来韩国嘅学生咧，咁佢哋又好中意化妆啦，扮靓啦，咁但系又冇咁多零用钱嘅时候咧，咁就成日咧就去佢哋嘅店嗰度咧攞着数。咩事呢？就是嗱，佢哋首先咧唔使买化妆品啦，就可以化到个全妆啦。即系好多人咧中意一入到去就攞啲眼影啊，攞啲唇膏嚟搽。当然，即系亦都有调查讲到系即系好多菌咁样啦。但另外仲有无所不用其极，唔单止喺嗰度化，仲要拎走。用啲咩方法呢？嗱，即刻同你分享。首先一入到去，你见到拎出嚟嗰支唇膏咧冇咗一半，点解呢？原来佢哋会用口咬走。 哇，咁核突！ 系啦， 含完点用啊？ 同埋其实佢摆落个口，佢拎走咯。 唔系，但系就算佢咬嗰下，成日都讲噶嘛，会有好多细菌，因为你口水已经有细菌噶嘛。咁、啊、其实嗰支唇膏已经有好多细菌噶咯。 系啊，但系佢要最新嘅颜色啊嘛，即系佢又冇钱买啊嘛。 唔系，我唔明白，即系个客入去含咗佢个唇膏， 咬断佢啊， 咬断佢啊。 哦，唔系，佢意思咬断佢系揾只手咬断佢，唔系揾个口， 揾个口咬断佢啊！ 好似系话揾口咬断佢， 成支唇膏咬一半走咯。 喂，但系其实咧，佢哋见到有好多时咧，啲 sales 都会觉得话，喂，卫生嘅问题而唔俾你搽落个嘴或者顶窿俾你搽喺手背嘅啫嘛，点、啊、会俾你仲要一大个哗 咁样？系咯，你咬唔到喎。 嗱，其实我觉得咧，韩国咧好多呢啲化妆铺噶嘛，咁佢未必过间间都咁多店员望住晒嘅，咁、或者佢就睇人。你啊，拧转头嘅时候，跟住之后就去偷化妆品咯。咁、啊，所以如果你扭开你见到嘅话咧，咁就小心啲啦。我成日都见到得翻一半嗰啲唇膏咧，系啦，所以亦都有人提过啦，就系、是、如果你要用试用嘅时候啦，你通常抹咗面头嗰阵好似好啲，系啦。第二啦，第二就系、是、平时咧嗰、那个店员就话啊，点解我啱啱先摆啲新嘅foundation， 即系嗰啲叫咩底妆嗰啲液啦，落去点解第二日冇晒咧？系啦，原来佢哋带自己啲气垫粉啦，咁通常咧有嗰啲滋滋泵噶嘛，滴落去自己啲气垫粉嗰度，装满晒先走咯。 我之前都系觉得污糟， 气垫粉系， 即系一个好似粉盒咁样啦，但系个底咧就平时我哋见到咪硬咗一个粉饼嚟嘅，咁而家就变咗个海绵板，咁又滴晒啲乳，即系嗰啲乳液，即系湿。状嘅化妆嘅液落去，就倒翻落去嗰个嘅 cushion 入面， 但翻屋企用得翻嘅， 系啊，用得翻。另外啦，仲有一个方法，自己带樽仔，跟住去，譬如你啲护肤品啊嗰啲咪啱嘅，咩 eye cream 啊嗰啲，佢自己带个樽嚟滋滋晒之后走咯。 呢个咪同香港之前有啲人玩嘛，哇，朝早翻工赶翻工啊，点化妆啊，去试咯，去试下啲 job， 诶，微波炉试下先。跟住就偷雞玩咯，然之後個身唔夠香水，今朝攞支試下先，就噴咯。 係， 我想講樣嘢俾你聽啊！我試過呢啲咁嘅衰格嘢， 我都試過。 我前次去講，話説有一日我係趕住出街，咁通常咧，因為我個香水樽咧擺喺另一個架嗰度嘅，咁我就成日會有半邊嘅櫃遮住咗個香水樽，所以咧，你知我個人有時好大頭蝦噶嘛，我喺張台度化完妝之後咧，就成日可能遮住咗一關係見唔到支香水，我就趕頭趕命就走咗噶啦。咁我出到街嘅時候咧，咁你知有大熱天時夏天嘅時候咧，我記得。跟住死啦，唔得你硬系觉得争咁啲嘢，你有段时间你觉得好唔舒服噶，你唔搽香水，因为搽惯咗嘛。跟住我就会经过人哋嗰啲好多唔同名店嗰啲铺头啦，跟住之后就走去试嘅时候喷落自己个身度咯，喷完之后就走，即系我去翻我平时用开嗰只香水嘅品牌，因为嗰个品牌 咁应该系用翻自己用开嘅。 系，唔系有啲可能你去到大型啲嘅时候，佢咪有好多唔同嘅香水俾你展示嘅、哦，我就去翻同一个品牌嗰度就喷。 嗱咁样谂嘅，嗱首先咧。你可以同翻個店員講，咁你平時都係幫襯開佢噶啦，咁即係噴兩下，亦都即係你都係佢忠實 fans 嚟噶嘛。咁第二就係有啲人就話，如果真係要實質地試喺自己身上邊嘅味道啱唔啱嘅話，係真係要噴落個身度嘅。即係我之前有訪問過啲香水師，咁咪有個理由去俾你咁樣試用咯。嗱，咁但係咁講咧，即係我自己都試過有啲咁樣嘅衰嘢啦。咁人之常情啦，我相信大家都好多都試過。嗰次就係咧，我個香水樽咧漏。即係佢係扭唔實啊，跟住就滴 滴曬出嚟啦。咁結果我個香水樽即變攜式嗰個就冇曬啦。咁我就嗰日見朋友，咁就好想香啲啦。點知撞板嘅就係、是、我諗住咧，即人哋望住我啲店員企喺隔離試噴好核突噶嘛。咁我就行埋去，即刻見到誒、哎、店員冇望住，不如就門口嗰支啦。一噴完之後藥油味嘅、 啊， 我就覺得 Oh my God！ 寧願 攞上咗香水隔離嗰支藥油水。 拍嘢 啊！防蚊嗰啲 啦，因為有時咧嗰啲鋪頭咧可能係夏天啊嘛，有啲防曬啊、防蚊啊，可能擺埋附近咧，攞錯咗快吉仔。 係啊，嗱，所以真係咧，即係有時越快咧，可能會撞板嘅。甚至我試過咧嗰陣時啲香口噴霧啦，咁我就口香嗰啲薄荷噴霧。 嗱，呢啲皮膚嘢咧，我還可以。嗯、如果係口腔噴霧咧，佢係試用裝咧，我唔敢試啦。 嗱，我唔係試用裝嚟嘅，但我係大懵到咧，通常呢支嘅嘢咧，我有時會用嗰啲薄荷噴霧啦，係啦、 啊 哦，我唔小心咧攞咗香水嚟噴咗落個口度。系啊，因为你赶时间同埋咧， 好苦喎，应该 好苦，成口都系香水味，好奇怪， 系咪好奇怪？我点解要舐过香水？ 好想呕啊！ 唔系，我有时喷到都唔小心舐食到嘅。但系咧，我试过中学同学咧，哇！我呢个真经典啊，记到今时今日，我每次都笑佢。咁咧，佢嗰阵时咧赶翻学校啦，通常咧学校八点半打冷钟啦。学校呢啲同学咧，例迟嘅搭九先到嘅。咁但系嗰日咧，佢就哇唔得啦，我再咁样九点先翻到学校啦，佢匆匆忙忙啦。佢咧法例咧就擺喺屋企嗰個廁所個鏡櫃入邊嘅，咁佢打開咧查查淋查完啦，跟住就將好個頭啦，然之後咧佢有濕疹啦，佢即刻喺個廳嗰度搽濕疹藥膏啦，跟住就跑啦，跑到出去之後咧，翻落校嘅時候咧，成個頭塌曬， 點解 個身好痕，立黐黐。然之后啲同学黐喺佢侧边嗰个，哇！我你手好黐啊！ 佢喷错咗浆糊。 佢谂真啲，原来佢将自己湿疹药膏同埋支泥调转咗搽。嗱、 啊， 佢系全身湿疹吓，佢系基本上将嗰啲泥咧捽晒落手咧，搽匀晒全身，所以佢成身嗰啲系泥咯。然后咧，佢个头系湿疹药膏咯。因为佢个啱好似啊，跟住佢就哇嗰次经历之后，佢自此之后咧就即系分得好清楚，唔好摆埋一齐，因为佢两样摆晒一齐。 我听过有啲人好容易嘅，就用洗面膏，因为有啲洗面膏咪好大支嘅，而家有啲好平嗰啲咧。跟住有人咧就以为佢润肤膏又搽晒落个身度，跟住搽落个身度嘅时候就诶点解好似好厚搭搭咁样，跟住再洗手嘅时候又破。跟住佢出到街先知，原来自己搽咗少洗面膏。 系、哎、啊，哇！我仲有一单啊。话说咧，最近我细佬咧就买咗嗰啲浸浴嗰啲泡泡浴嗰啲一嚿咁嘅砖啊。咁佢个 packing 好靓嘅，写住唔知乜乜汤咁样。你知道日本汤嗰个字系浸浴啊，或者温泉嘅意思啦。摆咗屋企咧，屋企人唔知道啦。咁啊，谂住踩单车带定个饼啦。跟住我爹哋话。点解呢一个乜乜汤食完之后成口泡咁难食嘅？跟住我细佬就好震惊，原来佢将咧浸肉嗰、那个嗰嚿嘢食咗落口啊！系啊，跟住系爹哋唔好怪我吓，爆咗啲内嘢出嚟添。所以咧，真系呢啲嘢咧，要即系同屋企人咧，系啦，要分清楚，要提一提佢哋。 系，同埋另一样嘢，我好想讲嘅就系便宜就要又唔使莫贪嘅， 少贪 唔系。望清楚先至貪 哦，便宜望貪 係啦。點解我會咁講咧？咁話說咧，我平時有一種嘅潤膚膏買到都幾貴下嘅，因為嗰個嘅潤膚膏堪稱個保濕度，因為我好怪，我連夏天咧我都會起格嘅啲皮膚乾燥度、 嗯， 要用好濕好濕嘅潤膚膏，咁嗰只就好貴嘅。咁跟住之後咧，我就見到，但係佢好得意嘅，佢亦都有出到沖涼液版本，沖涼液咧就平到差唔多係佢嘅三分。差一半到啦，咁跟住之后，但系一模一样咁制嘅，即系细支少少。咁跟住我嗰日经过药房，见到咁平嘅，跟住八十几蚊嘅，平时可能我买嘅时候要成百几蚊嘅，咁我即刻就去问嗰个人咯。咦，呢支系咪真系呢个价钱啊？系咪真系八十蚊啦？问咗一次，问完之后个老板话系啊，咁跟住之后我买翻屋企啦，跟住之后我又尝试啦。其实刚才我想讲润肤膏的某程度上我都试过的。跟着我再查身的时候才知道原来那支是冲凉液不是这个润肤膏。我再望真的时候才看到咦是它真的写着冲凉液的。跟着最好笑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其实个老板没有讲大话的。因为我真的只是问个老板是不是真的80元。而个老板真的跟我讲他说是啊 ,80 元啊这样。 哎、 不过跟着之后呢结果就是什么呢我就真的继续照用了它。而因为我买了两支我贪便宜嘛。一次我买了两支的时候未开个支呢我就真的拿下去跟个老板说不好意思啊我以为佢润肤膏我买错咗，而个老板亦都非常之好，人哋冇开过支，佢真系会换咗支润肤膏俾我 咯。咁呢個係對我嚟講，我都覺得係幾得意，或者真係咯，每一樣嘢真係望清楚先。如果真係好平嘅時候，你真係睇清楚到底係咩來歷，係啦，又或者係咪真係自己想要嘅嘢？ 不過計數都係㗎，你咧有時咧去超市啦，或者便利店買嘢咧，咪好興啊貪平啊，哇唔知三樣嘢平過你買單買啊咁樣噶嘛。我試過一次中招，中學嘅時候咧，咁啊阿媽就教過我呢招啦。嗱，你睇清楚啊，唔好單買，有時咧送乜送乜咧抵啲嘅咁。咁我嗰次見到咧$3一個蛋糕。 吓， 好好食嘅蛋糕 ，OK， 你食开嘅， 应该系佢本身$5一个，然后佢就话买三个就变$3，$10三个，系啦，$10三个，咁你觉得$5平时买一个，今次$10三个，好抵买啊？咁跟住咧，当你去sorry， 对唔住，佢原价真系$3，跟好好食蛋糕，纸包蛋糕，系啦，然之后佢$10三个，咁我梗系扑到买啦，俾钱嘅时候我出到去咗，唉，好开心啊，买咗个蛋糕啦。唔系，$3一个，$10三个，即系俾多咗$1去买。 系，哎呀， 我都遇过呢啲啊， 系啊，我都遇过买三个最容易， 好易中呢个招啊，原来即系呢个系最容易会喺便利店或者商场咧，你误堕陷阱。 系，哇！如果讲开陷阱嘅话咧，我觉得咧而家街市亦都有好多依嘅陷阱。 咩咧？ 话说咧，我成日都喺街市俾人呃噶。咁咧，而家去到咧， 样似易呃嗰啲人。 系啊，同埋屋企人话咧，如果你着得越靓咧，入去就呃你。因为觉得你不会闹他，不会话他，也都不懂事嘛。但是现在的姨姨是卖生果的，他直情是将生果握落我的手上，喂给你啊$10一袋，你是拒绝不到的，他握落你的手上。我、哦、唔好啦，跟住哎呀$8啊，跟住之后你就抵受唔住佢嗰个压力咧，结果咧我就帮佢买晒所有咧啲买剩借啊， 又或者就算咧唔好话即系贪平啦，跟住我发现而家有好多时买嘢咧都真系要望清楚咗先啊，因为我最近就系真系买一啲关于美容上面嘅嘢啦。我唔知算唔算叫俾人呃啊，因为但係怪嘅就係怪我臨走嘅时候我赶时间，我一拎就即刻摆落个袋即刻跑走赶时间。咁话说我买咗一样嘢啦，一个类似射睫毛嘅膏咁样啦。咁跟住之后呢好啦，我买完新嘅啦，跟住之后呢拎到返去准备用嘅时候，我睇到个封面已经唔对路啦，因为封面个 logo 嘅时候已经花，即係俾人磨花咗，用咗好耐咁。我一打开入面呢，入面摆明係俾人用过，仲要係撥返埋变一嚿喺中间，跟住而旁边个盖呢你会睇到係黏咗，即係人好明显黏完之后佢抹都唔抹干净，黏住咗，仲要平时好似当佢洗面膏咁呢，黏咗旁边嘅时候干咗咪擎咗一嚿，特别深色嘅同个中间嗰嚿嘢系唔同颜色噶嘛，跟住我系真系忍唔住，我真系 WhatsApp 翻间铺头，我同佢讲我话，唔好意思，呢个系即系呢个嘢你开过噶，我可唔可以换啊？佢最好笑，佢竟然答我，佢话唔系啊，日本制造噶，系咁噶，因为小麦嚟嘅，纯天然。跟住我忍唔住话，你可唔可以放大张相睇翻清楚个盖嗰啲颜色不嬲都唔同？我话同埋我对上我都买咗盒，唔系咁噶。跟住佢就即刻推落去个厂嗰度啦。佢就话：哎呀，系个厂嘅问题啊！我已经帮你反映咗。我觉得间厂系几惨嘅，因为跟住佢真系 keep 咗图，佢走去话间厂。 吓！ 跟住之后佢俾翻我睇咯，即系佢真系赖咗落个厂度咯。咁我就系同佢讲，我话我只系需要翻一盒新嘅，完完整整嘅啫。即系佢会愿意赔，即系换翻盒新嘅俾我。但系大家都真系要望清楚先好拎走，因为佢都算可能好少少嘅就换俾你啫。如果唔系，到时真系口同鼻拗，佢唔换俾你就唔换俾你噶啦。 仍多么的想敬重你吧，然而一本通书你没有放下，咸丰的标准已落伍吧，潮流冷子疮疤，为何要照你风格练提琴，还按你伟大指引学俄文，抱歉我决定不知任何人，你被权无位强争，凭我两脚都可以飞行，谁话稀罕你风尘，大师班好得很，不过他非必需品，我有天生的金粉，不要哭得这么紧。 我错。 莽撞，流行推翻经典，靠大脑碰撞，河水双汹涌，背后要浪进化，难道有我从前要跳舞闪上慢鱼塘，谁歌要创造新舞佛流堂，算我已带着新意大逃亡，无人能拦止看我，而我却太喜欢我疯狂，旁人一所更高昂，大师班的班房残酷拘谨的黑房，用我假装过得烫，甜要当一粒姜糖、yeah. 算是一个认认真真的货来的，因为买到正东西，买到便宜，买到渣的东西，全部都是一个经验。刚刚听过是姜 B 姜涛的 Masterclass， 转头回来继续有寻常事认真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五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两宗是本地感染，都是同本地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住在屯门友爱村外辉楼第三座的零九室。另外，今日再发现两宗初步确诊个案，是第三座三二室的家人。外辉楼第三座至今出现四宗确诊和两宗初步确诊个案，涉及五个零九、三一和三二室单位。中心正是调查个案是否有关联。卫生防护中心说，调查发现零九与一零室以及三一与三二室分别共用污水喉管。咨询专家意见之后，中心向第三座所有楼层，即是二至到二十六楼的一零、三一和三二室单位没有病征的住户发出检疫令，安排他们入住检疫中心。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对阿里巴巴集团在境内网络零售平台垄断作出行政处罚，罚款182.2亿800万元人民币，相当于阿里前年内地销售额的4%。当局调查发现，2015年以来，阿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二选一，禁止商家在其他竞争平台开店或者参加促销，行为排除同埋限制市场竞争，损害商家的合法权益和消费者利益。阿里要连续三年提交自查合规报告，并且全面整改。阿里巴巴表示收到市监总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诚恳接受处罚，坚决服从，并且会强化依法经营，进一步加强合规体系建设，更好履行社会责任。有本港分析员说，罚款额少于市场预期，对阿里财政影响不大，但是事件影响整个行业，又认为阿里的短期股价可能有很大冲击。公共屋邨食水验出含铅超标事件，区域法院裁定涉事两名三判商作假证供以及欺诈等五项罪名全部不成立。法官说，当年行业认知不足，举证时各有各说，极之混乱，不能够断定三判商当年知识罕了含铅。两名被告分别是永兴水喉渠务工程公司负责人莫海光以及行李工程公司负责人萧建煌，他们共被控两项宣誓下作假证供罪， 即是在食水含鉛超标调查委员会之中分别故意作虚假的关键陈述。莫海光另外被控两项欺诈罪，萧建煌就被控一项欺诈罪。多条公共屋邨包括启程邨、葵联邨2015年被揭发食水含鉛超标，政府其后召开食水含鉛超标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总结水务署、房委会和承建商等集体失职。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明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6度，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炎热，下周中后期云量较多。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1%，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讲中坏车啦，咁就系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兴华街嘅快线咧有架坏车阻路噶，影响到而家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奥海城。咁就系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兴华街嘅快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啦排到去奥海城。在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车多，龙尾去到芜湖街。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是有车龙的，龙尾去到彩虹隔音槽。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加道里道一段系挤塞，车龙排到过去太子道东近油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仍然都系车多，龙尾排到果栏。跟住睇返你一个封路安排啦，喺柴湾永泰道因为有水管更换工程，所有车辆都系唔能够由永泰道左转入去常平街，需要改经嘉业街同埋常安街。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期间，请大家持续恒常捐血。你可以致电捐血站，或者用 Hong Kong Blood 手机应用程式预约。捐血站已经加强防疫措施，包括定时清洁消毒，所有人必须戴口罩、量体温、消毒双手。而捐血者亦必须要申报健康状况及外游记录。在等候同休息区要保持社交距离。血库需要你，请即预约捐血。 嚟紧我哋要学多啲嘢， 等我学下点样煎肠仔先。 我只鸡要学饮多啲水啦。 哇，你哋好肤浅、啊，我学嗰啲嘢全部高过你哋几班啊！ 切，转个头你咪又系学下点样饮咖啡， 再唔系咪玩下水晶 啊？唔好意思，认真咗。 陈上司认真做，唔好意思，认真咗。 好啦，今日呢个嘉宾呢都唔知叫做益自己好啊定係益大家好啦。 点解咁讲啊？ 因为呢佢係一个少女，美少女，但係佢唔係玩美少女战士。 係啦，呢个就係益唔到。 佢係玩模型。咁我哋搵你一个模型师 ,Jenny,Hello! Hello, 你好。喂，之前其实呢好多嘅平台啦、报道啦，即係都已经见过你啦，然之后特别之处就係因为女仔玩模型。可能是我哋已知嘅少啫，但系我唔知道其实系女仔圈多唔多玩模型 嘅。女仔圈好少人玩模型噶。 点解你会玩模型咧？咁 玩模型其实本身系 初初是爸爸玩先的。 哦。 跟住呢我就见到他砌好像很过瘾咁样啦。咁跟住仲见到譬如睇卡通片嘅时候就有啲高达嗰啲嘅卡通片睇到。咁跟住我就会觉得咦呢隻高呢隻模型即係唔係模型嚟嘅，即係睇卡通片嘅有趣。咁跟住我就出去行玩具铺嘅时候呢就见到咦问阿爸呢盒咩嚟嘅，因为有返嗰盒嘅玩具喺度啦。跟住我爸同我讲话呢盒要砌个模型嚟㗎喎，你试唔试下，跟住我就话好啊试下啦，因为本身细个除咗砌模型之前系有砌 LEGO 嗰啲嘅。 但佢系即系佢讲俾你听嘅时候系有耐性讲嘅。唔会系有啲爸爸系话哎你唔识㗎啦。 唔会嘅唔会，因为我爸可能暗中觉得咦好好开心啊个女识砌模型啊咁样，因为佢好鍾意砌模型嘅。 我就覺得奇怪，點解阿爸咧唔走去俾翻啲公仔佢咧？呢只紅啤啤先啱你玩， 即係呢個爸爸先啱我。 你煮飯仔，煮飯仔，女仔玩呢啲。 翻嚟，跟住同埋第二樣嘢就係佢阿爸陣間會走去同佢爭玩具嘛。 哦， 即係作為一個男性一定會咁諗噶嘛。 係， 係咯，你睇下尹子龍， 唔係唔想俾人 掟爛曬， 唔想俾人砌自己嗰啲模型。 係有冇啲類近嘅經歷咧？ 就冇，就係發脾氣整爛曬阿爸啲玩具咯。 係點㗎？係點啊？嗰次發生咩事啊？ 嗰次阿爸話我曳，跟住出門口鬧。有几句之后，我趁佢出门口嘅时候就整烂咗几件咯。 我想话你整烂完之后，阿爸未翻嚟嘅时候，因为我试过嘅，我同我妹发脾气闹完交之后咧，我真系掟烂佢啲嘢。掟完之后佢未翻嚟嘅时候，我后悔，跟住借啲嘢冚翻埋咧， 扮冇嘢， 扮冇嘢嘅。系啦，你嗰阵时有冇试过都系咁？ 冇啊，冇扮冇嘢，仲更加凌乱，拱多几个落嚟添。 咁跟住你阿爸点啊？ 翻到嚟之后呆咗咯。 咁但係屋企嗱，爸爸砌模型啦，媽咪俾唔俾你砌模型呢？ 初初就一定唔俾，話女仔你砌咩模型啊，你唔係應該譬如鍾意咁你玩下 LEGO 就算啦，你砌模型隻手唔係咁好。 係。 因為本身 點解隻手會唔好， 因為我本身是容易有皮肤敏感的、是啊，咁我跟住你细个又唔会懂得保护戴手套嗰啲咧，就比较求其，咁你始终掂嗰啲化学物质唔系几好噶嘛，咁跟住妈咪都会话，喂，只手已经唔好噶啦，咁你做乜再砌模型咧？尽量都小心啲啦。咁但系见到我真系中意去砌，就冇阻止咯。系啊系啊，因为真系好明显睇到我系好中意去砌嘅。 唔砌模型嘅朋友仔，例如我啦，师培可能磨呢咧，都未必知咩水口啫。 系啊。 咩水口啊？坑渠嗰啲水口我哋成日都识，但系模型嘅水口系咩咧？ 模型嘅水口系因为要喺一板件度剪出嚟啦。咁你剪出嚟嘅时候，一定会有啲一条条嘢楞住嘅。咁你就系要剪走嗰啲一条条嘅嘢，令到嗰个模型系条边系平咯。 哦，即系平时我哋见到一个架入面佢黐晒佢啲身啊、头啊、脚啊嗰啲，我哋就要掹翻晒出嚟。 我哋系拧噶嘛， 系啊， 捽捽捽捽捽， 哎呀，拍断咗，唔紧要啦， 捽到佢变咗，断咗啦，咁样。 喂，咁我想问下咧，砌模型嘅人系咪真系对所有呢啲嘅我堪称叫损口位啦，全部嘢都要好一丝不苟噶？ 我 即系花少少都即刻发脾气噶。 我系咯，我唔知其他人咯，我就比较强迫啲，我系连咧，即系有啲人可能会觉得我冇咁多时间，我突起少少都唔紧要，强迫到要完美，极度完美咁样去做出嚟嘅。 你强迫到系点啊？会唔会真系就系、是、哦？你掹出嚟时掹断咗，或者掹花咗之后，我买个盒。 系啊系啊，我掹断咗之后，或者剪断咗之后，哎，买个盒啦，唔搞咁多嘢啦，买个盒再重新整过啦，咁样。 嗰盒你系砌咗几耐之后先再买个盒咧？ 都玩咗几个月之后先买个盒。 嗱，你唔要还唔要啊？咁唔要你会唔会即系攞翻嗰啲 pass 系我嚟做？下次加工或者有啲嘢想转变嘅时候用得翻嘅。 摆喺屋企咯，摆咗十年之后，但系仲喺度。 即系你会储翻剩低嘅嗰啲。 以前嗰啲，因为你都整咗一半，都唔知道其他嗰啲要唔要好，咪摆住咯先咯。咁可能我十年后买翻同一盒咧。 喺呢一个嘅砌模型世界入边咧，可能我哋已知就系、是、模型咪就系零到一百咯，砌完之后成功咁靓啲嘅咪画线咯，贴贴。 工作范围啊，即系由头到尾砌一只模型咯。 系啦，即系可能有啲人系咪会中途插入咧？喂，我砌到一半好似你之前咁啦，我啱啱新手唔完美嘅。你交俾你啦，我真系接唔到啦。 通常呢啲我全部唔接咯，因为我接受唔到人哋整到一半俾我咯，同埋我系有阵时系强迫到觉得，我觉得水口都要自己剪，因为我控制唔到人哋剪完俾我嗰个件系究竟系凹咗啊，定系点样？如果佢剪到一忽忽嘅话，有啲人真系可以系成忽批走咗，即系宁愿留咗个凸起咗嘅位置。 我都可以慢慢磨翻好去。但如果你凹咗落去咧，我就好难补噶啦。咁我不如即系俾钱买个盒，唔好嘥时间去磨。 但系咧，因为有啲人又可能真系好苦恼嘅，佢屋企砌下砌下，发现自己原来高估咗自己嘅能力，先揾你去帮手啫。但系你 reject 佢，你有冇试过有个人真系嗌你帮佢整咧？ 有啊，我都疯狂 reject 咯。佢话我砌好晒成只啊，你可唔可以帮我上色啊？咁我唔怪佢，因为你唔系砌开模型啊嘛。咁我就会同佢好细心同佢解释就话。這個模型呢其實你砌埋咗呢我好難會再上色，因為我上色一定要拆出一件件去上再合返埋嘅，唔係就因為你有分唔同隻色嘛，即係我噴嘅時候係一種色，咁但係你隻模型有十種色嘅時候，我冇理由一次我就噴隻紅色俾你成隻變紅色啦，唔拆開嘅話係呀，咁跟住咁所以我就同佢講，你一係試下你自己拆開囉，如果你拆到嘅話我咪幫你做囉， 即是叫他拆翻盘佢，然后你就拎翻嚟俾我啦，我就 帮 你砌。 其实两个选择都是痛苦的。即是他总之令到你不要找我啦，你不要来啦，不整啊。 平均整一隻要整几耐？ 暂时你讲玩最耐都是两个几月咯， 因为我知道 Jenny 咧，其实原本是一个设计师啊，咁跟住之后就疫情嘅关系就转型啦，咁就去全职去帮人整模型啊嗰啲啦。我听你咁讲话，差唔多。如果你有心思嘅，半年先一只，你点样搵到食啊？ 嗰啲系自己嘢先半年啫，我老实。 人哋嗰啲冇咁嘅 赶货啊， 收钱啊，收钱啊。 但有冇客系吹最短几耐啊？ 通常吹嘅话我都会敏准嘅，我就会话不如退订咯。 艺术家，艺术家，但真系嘅，试过做过最短系几耐啊？ 之前最快系个零礼拜嘅，系啊， 要起货， 系啊，要起货嘅。咁我而家就冇噶啦，全部都一个礼拜唔到噶啦，要起码都一个月以上噶啦，而家。 但系坚持都有好多客系 OK， 等一个月我都唔介意嘅。 我其实我依排啲单，哇，排到去下年。跟住但系我就已经我望住啲单，已经觉得哇，我搞唔搞得掂啊？我有强迫喎，强迫症，可能强下嘅话，真系唔使食咯。 你使唔使请人开始帮你一齐砌？你搵人帮你剪下都好啊。 我会选择搵我家姐近啲啊。 嗱，佢同佢家姐系两个 feel 嚟嘅。佢哋好似樣，但佢哋兩個唔同嘅形態嚟嘅。咁頭先我都即係咪後啦，咁今日家姐又上咗嚟啦。我有問過家姐，即係會唔會砌模型啊？原來家姐係唔會砌模型。 家姐係玩芭比嘅， 係咪？ 個感覺好似係玩芭比嘅咁樣。但家姐會唔會出手幫你手砌模型咧？ 佢依排忙得就係咪話佢幫你剪一下啦，之後佢就話我唔知剪到會唔會剪走個忽嘢，我話咁你咪貼邊剪咯，貼住個框邊剪咯，少咁一個 step 都爭好遠。 係因為其實做屋企人咧，最緊要就係一係支持啦，另一樣就係其實佢好擔心揾唔揾到食。嗱頭先我哋一路講啦，話你做模型啦，幫人哋砌幾長或者幾短時間要交貨啦，價錢方面咧， 哇，梗係越來越收得貴噶啦，我覺得 夠糊口嘅。 我觉得唔饿死咯。 最高试过收几多 少？我而家试过一只系过五位数字嘅。 哇！但系我想问，五位数字嘅，佢系咪好大只嘅，还是好复杂嘅咧？ 我嗰只真系复杂嘅，嗰只系你见到都觉得哇，有冇可能啊？但系佢个价钱令到我吸引，我觉得哦，将佢变做可能啦、啊。 有冇一啲客咧？头先你讲有好多俾你 reject 晒啦。清咗好多 啦，但佢清好多，佢都排到下年喎。 有冇一啲直情係真係你好少錢，你都真係好想幫佢嘅咧？ 而家冇咯，即係已經排到下年，我都唔夠時間再犧牲啲時間幫你啦，唔得啦咁樣。 之前咧， 之前、啊、 即係譬如可能係小朋友嚟嘅，但你發現佢真係對可能高達啦，即係總之對某一隻模型嗰個熱誠係打動到你，你真係好想幫他。 如果咁樣，我會同佢講，不如我教你，係、啊、 即係你寧願花心思去教佢，都唔想。去等佢好似不勞而獲咁完成咗隻 係啊係啊，我覺得小朋友可以自己去做咯，就唔好下下去靠人哋咯，即係因為都係興趣一環嚟噶嘛。 同埋呢個教育嚟噶，話俾佢聽佢想要嘅嘢，佢都要自己努力咯。 嗯， 幾好喎、啊、你。 我就因為我覺得 即系你如果你细个开始学嘅，咁如果你我玩到而家，即系我就觉得我都好细个开始玩啦。咁如果譬如可能你大咗冇时间学，咁都用钱解决问题，咁都合理嘅。咁但系如果你细个嘅话，咁梗系慢慢自己砌上去，个成功感会好好多咯。 有冇参加过比赛啊？ 我有参加过嘅，但系就入个围咯。细个嘅时候，十八岁嘅时候入个围咯。 即系其实我成日觉得砌模型呢啲真系头先我哋一直都讲男人嘅嘢。 系啊， 你比赛嘅时候你揸住呢只嘢嘅时候，会唔会周围啲男人都望住你咧？会唔会有呢啲？ 咁又冇啊。通常我行入去都行过嚟，啲男仔就哇，你呢只色点配噶？呢只整得好型喎，你点样整噶？又冇方法咁样，通常都会问几句嘅，系啊。 我想问一下你以前即系细个啦，就开始砌模型啦，去到你之后啦学 design， 你觉得两样嘢系有冇关联呢？即系会唔会系因为咁样而对美术有兴趣？ 我谂应该呢样嘢其实系应该由细到大本身系有兴趣美术呢样嘢嘅，同埋我本身细个所有嘢都中意系好工整好工整啦。咁可能 design 方面嘅风格我都系会比较工整啲嘅嘢会比较多，即系你个喷翻啲女女喺度咧，我系完全唔 OK 嘅，同埋我加上对女女系冇兴趣。 但系头先咧，即系咁样倾偈咧，你都仲有中意另一种喎，最近 系啊，中意 Pokemon 咯 ，Pokemon 有得砌噶， 我最近买了一条鲤鱼王咯。但系成20cm 咁大，我谂住将佢变做金色。 我相信咧，佢妈咪系最开心噶。 嗯， 女中意砌翻啲女仔啲嘅嘢啦。 同埋呢条鱼金色，摆喺得屋企啦，即系好过摆模型啦。 我惊问 Jenny 砌得真得滞，佢妈攞去蒸啦。 摆到你条鱼几恐怖呢件事。咁啊，今日阿 Jenny 咧，其实上嚟咧，咁啊，除咗带咗佢嘅模型啦，咁啊，转头可以上去我哋嘅社交平台度睇睇之外咧，今日佢都有啲任务俾我哋做嘅。 系咩呢？ 就拎咗隻模型俾你哋试下砌嘅。 哇！你有冇信心啊？我 哇，师傅好虚伪真系。 咁究竟至于嗰一 part 嘅即系砌模型系点样咧？新闻翻嚟之后咧，就同大家揭晓一下啦。 倍速手画，在你出生到安息，赶得上记录吗？每一天过一天，快得没有相差，伴侣相识到分开，慢一些可以吗？再一次感冒被装逼，可否一安静别暂停，好好点算做过一切，一个一个他每一个都会被接替，一格的记忆那一格恐怕停不低，几多幸福感动画面都经已逝，无下惭愧，清水也被迫将它消费。一个他，每一个都会被接替，一格的记忆那。 一格恐怕停不低，几多幸福感动画面都经已逝，无下惭愧，升不上什么真心珍贵。一幅一幅温馨相片，一张一张逼真笑脸，下个瞬间总想到上个春天。那一秒可以被控制，一次的满足再一次感觉被作弊，不想等到某日病危，欣赏早已错过一切，赶快赶快些要赶快做疲累蚂蚁，踩了一次有只双脚恐怕停不低，加速又加速，但终点深不见底，逃离自己只想按下好减速的掣。 我想睇你两个砌模型呢同呢首歌好衬。 咩啫，我呢首歌特登揀咩 Jenny 㗎。係 咩佢唔使啦吧。唔好哼，新歌十倍速啊。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魔力的神施培。寻常试认真做。 好，咁呢个时间咧，我哋就准备下一个环节。咁呢段时间咧，就大家期待一下啦，因为一阵翻嚟咧，我哋就有啲嘢玩。 系啊，仲会有片添。咁 系啦，冇错。嗱，不过讲到咧，你话如果自己整下嘢咧，我又觉得咧，其实女仔应该本身系有呢个能力嘅，不过唔够你哋熟啫。 系咪咧？ 我但系反而好想讲咧，而家反而关于模型呢一样嘢咧，如果砌埋动物摆上网嘅话咧。感觉上面好似 hit 好多，因为如果你就咁摆一只玩具喺度啦，即系成日啲人又有开箱文啊嗰啲，咁、可能大家唔知系咪睇得多咗咧，惯咗咧，好似冇乜新意啊， 所以 一定要加啲活动啲嘅嘢先至好似正啲。 都要介绍你哋最近咧，日本有一个嘅男店主啦吓，咁、有个铺头嘅店主咧，佢好犀利 hit 咗，原先咧自己嘅社交平台得400人啫嘛，砰一声6000人，点解咧？因为佢将自己咧铺头入边咧留执到嘅流浪猫、然之后咧执咗翻屋企之后就中意砌模型，于是咧就搭咗一个咧日本砌 埋啲猫落去啲模型， 系啦，砌猫。系啊，砌埋啲猫落去咧，放咗喺个模型上面，有啲猫自己生活，佢就帮我拍片啊，影下 snapshot 啊，咁样咯。 哎，好搞笑、啊！ 即系我哋细个咧玩嗰个玩具嘅时候，缩细版将啲芭比抌落去啊，或者将啲 lego 嗰啲公仔人啊摆落去整间屋俾佢啊，但系佢就整咗一只玩具屋咁样俾只猫住咁。 系啊，其实咧呢一种嘅日本咧砌模型嘅人咧系好多好厉害，例如咩咧旧化一啲嘅建筑物。例如可能佢会搭一个汽车维修屋，然后佢就会喺入面整个袖珍世界。但佢哋极知道点呢，入面个书架嘅书每本都系睇得㗎。 吓 咁厉害，即系佢系袖珍，但系可以掀开有一页嘅、 每一页都揭得噶。 我点解突然间咁兴奋咧？系咁样。我之前咧早排咧，我睇过我哋港台有个节目啊，就系讲咧一啲砌咗好细粒手指甲，即系手指尾嘅甲咁细粒嘅，可能一个即食面点样拆开佢，点样入面煲啊，又或者一个大排档点样去煮嘢啊，好得意，全部都系咁样袖珍版咯。 系啊，佢哋都好劲噶，因为喺香港其实玩袖珍嘅人咧，可能佢哋都比较出名。但是在世界各地的人玩袖珍，剛才讲可能是本书那么少东西、但其实阿慕刚才讲的那种食品，它真的是一个面细致到它可以煮一个餸给你看。 是啊， 这么夸张。 很有趣的。但是除了这个袖珍版之外，有样东西又放回大啲动物。 是吗？ 因为我上网看过，很好笑，就将一些袖珍版的玩具放在那里，而将个自己的宠物跟着将它变成邪恶版。即譬如隻猫就哇在一个很大嘅即系可能喺一个大厦嗰度，即系当然有啲玩具啊，大厦嗰啲啦，就扮到佢系只哥斯拉喺度食嗰啲动物，唔系食嗰啲嘅大厦啦，咁跟住反而呢啲喺网上都好 hit 噶。 喂，我哋觉得咁惊讶啦，转个头先喺新闻交通翻嚟问 下 Jenny 有冇啲咩令佢惊讶嘅模型啦，好吗？ 谁寂寞不早也满知亏损地转天转，你问快乐那秒结束 yeah， 我未结束 yeah， 流体中再拍着吉他当会遇上风，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y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 down time，世中转圈，如能热恋祝你觅到首选，坐上飞船，我令宇宙节奏放松 yeah， 而你在太空 oh， 浮生中爱泪学中花，莫会遇上风， 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找到自己的兴趣，找到自己的娱乐，找到自己令自己开心的方法，就是一个美好的时间。 是啊，咁头先呢我都觉得超级治愈啊，因为呢听到 Jenny 讲到自己喜欢嘅嘢嘅时候呢，我觉得哇，即係佢搵到啊自己最美好嘅时间。 转个头啊，五点钟新闻返嚟呢就会啊 ,Jenny 同我哋啊一起呢就教我哋，即係其实都系我同思培啫，点样去砌一个嘅玩具啊。啱啱听緊嘅就系一个今年嘅男新人啊，佢叫 MC 张天赋嘅歌曲，佢叫做 Good Time。咁啊转个头返嚟嘅时候继续会有寻常试认真做。 压嘅4%，当局调查发现，2015年以嚟，阿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二选一，禁止商家喺其他竞争平台开店或者参加促销，行为排除同埋限制市场竞争，损害商家嘅合法权益同消费者嘅利益。阿里要连续3年提交自查合规报告，并且全面整改。阿里巴巴表示收到市监总局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诚恳接受处罚，坚决服从，并且会强化依法经营，进一步加强合规体系建设，更好履行社会责任。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中国东南沿岸普遍晴朗。本港下午大部分地区的相对湿度维持在50%左右，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6度，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炎热，下周中后期云量较多。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54%。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跟进翻中坏车啦。较早前咧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兴华街快线嘅坏车拖走咗，不过一带咧仲系车多，龙尾排到奥海城。在隧道方面，洪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管道出口，慢线落班仔暂时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石咸道北过海和落尖沙咀车龙排到芜湖街，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返沙田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去狮隧龙尾启泰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过了彩虹隔音槽。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一段车多，龙尾油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比奥落斜西贡、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同埋屯门公路深井桥底去屯门。 驾车人士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42，听朝日出时间是朝早的6:07。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嚟紧我哋要学多啲嘢， 等我学下点样煎肠仔先。 我就梗系要学饮多啲水啦。 哇，你哋好肤浅、啊。我学嗰啲嘢全部高过你哋几班啊！ 切，转个头你咪又系学下点样饮咖啡？ 再唔系咪玩下水晶？ 啊，唔好意思，认真咗。 陈上司，认真做，唔好意思，认真咗。 新聞回來之後講講麥後永遠是最好聽的， 是 的，因為剛才姐姐也說現場，姐姐現場的時候原來大爆料， 是啊，篤爆了 Jenny 很多東西，還有原來她家裡有很多那些家暴遺留下來的痕跡但是大家記住那只不過是家暴遺留下來的痕跡，是 的，而且不是人體傷害， 沒有的， 是的，她只是情感傷害的， 或者物件受傷， 是的，為什麼呢？ 因為我小時候經常拆爛她的東西 是慣性的，你是想了解所以拆， 因為他的東西對我來說很新奇，就是因為差太遠了、譬如可能、我玩著 Lego 的時候他就在玩電腦，那你就覺得哇很過癮、他玩電腦的時候，就算他未玩電腦，譬如可能我在玩彈珠人，他就在打 game、那我就覺得、我很想打機，然後我經常問他喂，俾我玩啊！之后就话你唔识玩啊，你未够称啊，你自己玩翻你嘅 LEGO 咯，咁同我讲喎。咁你个好奇心就会更加大。我家姐翻学嘅时候咪乘机自己插插苏咯。但插插苏嘅时候，妈咪就会话插插苏危险啊，你未够大啊，我惊你塞只手指落去唔好啊，会电死噶。跟住我就好惊好惊啦。咁我好记得嗰次系冒住我自己觉得生命危险去插个插苏落去，我系震晒咁样揿个插苏落去，跟住试咗插咗落去之后，咦冇料到，跟住我成日拍一拍就扑，跟住掹翻去走啦。 哦，就系咁，家姐游戏机玩完啦， 系玩完咗， 破坏王 系啦，去到冇唔知几时， 大过咗啦， 大过咗你先讲啊。 系啊，但系过咗近呢几年先讲咯。 我觉得你家姐对你都真系好锡你啊，系去到而家都同你咁相亲相爱， 仲有爱喺度， 仲有爱喺度， 仲维持到个关 系 咁样。 佢可能得闲啫， 可能家姐有一日咧玩晒你嗰啲工具，你会唔会嬲啊？ 冇啊，佢俾钱再买个唔紧要啊。 因为今日 Jenny 咧都带咗佢自己即系模型嘅工具，咁啊师傅嗰边睇到 呢一个。個頭係咪有啲唔同嘅咧？似係雕刻刀嘅頭嚟嘅。仲見到咧呢個雕刻刀咧，其實佢前邊揸手嗰個位置咧係有啲凹凸感嘅。 各位嘅聽眾朋友，我相信聽到呢度咧，你哋都會諗，究竟師傅形容緊嗰啲係乜嘢嚟嘅咧？嗰啲工具完全冇畫面諗唔到。嗱，今個星期咧就係預你打開埋你嘅電話咧，一齊上社交平台睇下究竟 Jenny 帶上嚟嘅工具係點嘅樣噶。不過呢一 part 嘅重頭戲要開始啦。 系啦，今日阿莫同埋师培咧就会出战嘅，咁啊 Dixon 喺度做旁述嘅啫。咁但系今日佢两个即系女仔砌嘢啦，佢两个其实都讲过有冇砌过嘢啊？ 冇， 我砌过一只，不过砌一半之后就冇再砌。 系啦，咁但系至于佢两个即系个技术到唔到家咧，砌唔砌得到咧，等阵就要靠阿 Jenny 去到评啦。但系我想问阿 Jenny， 你见过咧即系最少女嘅一个模型咧，试过系点样？ 嗯，哇，全部都黐晒冰冰石嘅。系啊，跟住有 即系佢将只高达变咗 bling bling 啊！ 系啊，即系譬如一只普通高达之后，全部每个夹黐晒啲石上去咯。 佢有冇帮我头化埋妆啊？ 胭脂 假发先。 會唔會啊？ 我都唔係好記得啦，但總之後記得粉紅色之後黐曬石咯，即係我睇完之後，哇嚇一下， 好 creative 啊呢個人咁樣。咁睇下你今日你兩個嘅成品如何啦嚇。 嗯，好啦，而家我哋事不宜遲，開始啦。 好。 但係你會同我哋整啲乜嘢啊 ，Jenny？ 男人啲嘅高達。 哇！即系我一嚟就要挑戰高達啦。 系啊，但系好簡單嘅，直情系叫做 entry 嘅，應該系就咁拍出嚟合埋佢就系啊。 即系基本版，基本版， 好基本，好基本。系啊！ 吓死我！头先嗰人直情高達。 好， 而家開始啦。 咁我哋今日就試呢個 entry grade 嘅RX782嘅高達啦。咁就比較簡單啲嘅。咁好啦，我哋開箱。 我想 RX 七百對於你兩個嚟講係完全唔知咩嚟咯，最近好 hit 嘅，前一排好 hit 嘅， 唔係我直情呆咗， 得四廿幾年噶咯喎， 係啊，但係前排有個展覽咧，直情係擺咗佢一個三米高嘅模型 咯。咁點解呢只咁出名啊？係因為佢係主角之一啊， 元祖最早嘅高達。 但係我想講，我見到已經好驚，佢話呢一個係最初階版，但係大家睇下。即係我想講呢一盒嘢係小朋友玩嘅， 係啊。 即系我三十几岁人，我都觉得呢盒嘢系小朋友应该砌到嘅。 我觉得 OK 咯， 系Jenny 嘅小朋友 level。 Jenny， 你唔可以攞你自己同我哋去比喎， 眯埋眼都砌到， 合埋眼都砌到啊！你话你几废啊你咁 样？ 好啦，喂，动手啦，开始啦吓、 拆袋，拆袋。 我拆噶咯，你会唔会心痛噶？ 唔会啊，唔会、啊。 你会唔会阵间发脾气，跟住重新就话我只买个盒啊？ 我呢只冇爱啊，唔系年唔系嗰个年代。 冇 feel， 冇 feel， 冇 feel， 冇 feel， 拆啦 ！Jenny 可唔可以简介下我哋而家成个流程应该点做呢？ 其实。 都系睇 说明书 啦。正常你要砌模型咧，你都系跟模型书嘅一二三四嘅。咁但系今日咧，你两个嘅挑战咧比较特别少少，因为呢盒模型咧，佢跟一二三四咧，对于你哋嚟讲系一个好长时间。咁所以咧，你哋只系拣头部啦，去到完成就 OK 啦。 我其实都唔知道我而家揸住个头定身定系脚。 咦，你可以说明书睇到噶嘛？ 我系神经嘅。 说明书，说明书呢度。 你嘅神经啊，喺呢度砌佢神经。 嗱，手上揸住嘅应该系只脚嚟噶，我见到 B3， 你可以睇下。 我个头嚟嘅应该 系咩？ 系啊嗱， 头系 A 一白色噶，呢个头白色。 哦，即系吓，但唔系，你明明需要 A 一噶喎。 人哋老师话系啊系啦，你系咁 challenge 人。唔系啊，你听唔明 ？A 一有啊，佢嗰个 A 一嘅嗰、那個佢入面呢度或者眼嗰度係黃色咯， 即係說明書假啊！ 因為咧，其實咧，如果你砌開模型嘅話，你會知道咧，佢個盒入面有嘅顏色部位咧，你要睇翻個大圖係點噶。有機會白色唔一定成個白色就係頭噶，你可能嗰啲顏色位置就係佢隻眼啦，或者係佢個嘴啦咁樣嘅。 頭啊，依度。呢只就咁拍出嚟嘅，呢只好簡單拍出嚟嘅啫。 我拍咗啦，成功拍咗啦。 咪住先，唔好亂拍，要睇數字。 係咩？ 係啊，完全唔識。 多謝 Jenny， 多謝，唔係而家咁講，多謝 Jenny 姐。 師傅，叫師傅。 要跪拜喎，師傅。 有冇試過即係嚟遇嗰啲劣圖咧？係教到你覺得喂？咁簡單，唔係嘛？搞幾耐先砌到啊？咁樣。 我依排教咗幾個人啦，即係朋友問我啦，咁我都覺得我已經睇化咗啦。 但教朋友會唔會係難啲咧？反而 會自己穩陣咯。 係咯，唔話得 啊。係啊，唔話得咯。但係其實就算出去教班都唔可以話人嘅。 哦，咁應該嘅。 係啊， 你教班你好難話人嘅。 哎呀，師盤掹斷咗啦！你知唔知頭先我聽到師盤話咧，好驚嘅，驚啊！咁樣啊！ 惨啊，师培！ 唔系啊，冇烂到。 哦，你又屈人！ 佢头先就揸住嗰嚿嘢，佢望住啊！ 冇啦啦，屈人哋。 烂到咩？呢度烂咗噶。 烂咗个边框咯。 嗱， 边框唔用嘅， 边框冇用嘅。 你好彩啫。 嗱呢一粒咧就系你个头部嘅其中一块嚟嘅，俾你啦。 A 二喺边啊 ？A 二喺我手啊。 喂，我要 A 二。 一系一个合埋佢一个蚊件咯。 好， 系啊。 A 十六喺边？你掹咗 A 十六，掹咗啦，已经帮你啊。B 一三， 其实朋友真系唔闹得噶。 系啊， 如果唔系我已经闹咗佢两个啦。 完全唔识，几好看。睇我哋两个人都 唔识分啊，应该咁样冚噶，你冚啊。 吓？ 跟住之后就咩啊？B 一嘅三， 好有趣啊！ 有啲咗 B 一三喺边啊？ 咩啊？ B 一三， 系啊， 嗱，俾啲你啊，呢度呢度呢度。 你搣完啲嘢之后咧，佢又唔讲喎，搣晒人哋啲嘢喎，人哋准备个头噶嘛。 但有样睇啊嘛，好容易认到 啊。唔系啊，最大问题系师培明明唔系砌个头，搣晒嗰啲头嘅嘢，一路搵唔到，我搵完冇咗嘅，冇咗嘅。 我哋唔系一齐砌。 合作合作合作， 你有冇问我想唔想同你合作啊？ 老师，佢虾我。 一个搣一个砌咯，又系 呢个底嘅，呢个底嘅， 你冚个 底。 嗱，我哋 呢度都砌错咗， 吓咁都砌错？ 你砌错晒，即系同搞掂啦，搞掂啦， 呢度吸落去， 跟住又搣晒我啲玩具出嚟，跟住又搞到搵唔到啊！ 呢度咁样笠落去， 佢仲要施培咧， 再笠呢度， 系仲施培咧，搣完我啲头之后咧，借啲摄落我个位嗰度啊，跟住之后又唔讲，借啲推过嚟我嗰边喎， 咁样 哇！ 系咪应该 final 噶啦呢一个？ 系啊，差唔多吸埋个 V 啊，差唔多。 真系得喎！ 你估系你咩师傅？ 又话自己砌过一只， 佢砌嗰只唔系呢个样啊嘛？ 咁系咩样？ 跟住仲要 丑样咯，佢砌出嚟都系丑样。 我觉得合埋 几个头， 后屘咩前四嚿件都能得， 都话唔同佢合作噶啦。你睇我几信你。 cam 睇下，嗱，終於完成到啦，合作期你用咗幾分？五分鐘時間， 哇，砌咗個頭， 唔係啊，其實我覺得我可以順利啲嘅，如果唔係師培一嚿，左頭左勢 先至搞得掂。 Jenny 大佬，評論你，覺唔覺？ 唔評論。 但是在砌的过程呢，我们今天这个挑战呢完成了个头啦，其实都挺帅的，那转头给回一些照片大家呢，我在上网可以看得到啦，对有什么评语给他两个呢？ OK 的初学，我觉得 很平得的，不用就的你跟他不是 friend， 你跟他不 friend 的嘛，当不 friend 的了， 你出到个门口的 Jenny， 你家姐要留 下，你不要再吓他啊，家姐留给我。 我觉得很有趣啊，看着系啊，成件事 动物园咁样。 我想问阿 Jenny 一个问题，即系头先睇到我哋喺度砌嘅时候，你觉得我哋设几多岁小朋友会砌到嘅呢一个效果咧？ 嗯，我冇谂过真系砌唔到啫，我谂过砌， 即系觉得我哋三岁都不如。 唔系人哋八岁，八岁你过咗八岁啦呢度。 好嘢， 但系我哋连八岁都砌唔到嘛，仲系三岁不如。 咁但係都 OK 啦，呢個挑戰佢兩個未砌過，算係咁啦。不過下次唔好俾模型佢砌囉，真嘅。 好娛樂嘅對我嚟講。 係啦。喂，咁我哋轉頭呢條片就會放上我哋社交平台啦，咁相信都會啦。咁亦都今日呢 ,Jenny 帶咗佢嘅一個嘅模型上嚟。咁我哋轉頭都會影啲相呢同大家俾大家展示下咁樣啦 ,OK? 今日啦，多謝模型師 Jenny 上到嚟。OK,Thank you! 拜拜。 成熟是见证一双弃置玩具流眼泪，成熟是抗拒追星放弃最终少女队，成熟是着上西装奋斗为未来顾虑，特摄片没法抽空再追，光阴只可笑一次，习惯唱致敬青春的歌，只爱谈往事，怀旧是这个说法替我杀死了现实，逃避了遗憾了有什么的意思，明日放走我比卡超，连接日后对不起，放开手，让四驱车夜守，由下个拥有阿基拉，忘记玩具，布公仔，连你熟睡，放心走，任我于生活游。成实又痛快。 走，任我于生活游。成熟是世故一些，应对现实无畏惧。成熟是照顾身边最爱与工作进取。成熟是偶尔很想买个玩具陪我睡。大多一岁，大多一岁，越来越见有趣。大多一岁，并非只有后悔。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摩莉、Dixon、施培， 寻常事，认真做。 多谢 Jenny 啦，咁啊，同我哋即系讲咗佢嘅模型啊，咁啊有片有成噶啦，可以上网睇啦。 但我想讲一样嘢啊，认识咗 Jenny 之后咧，我发现佢咧，即系表面咧，你就咁望佢，你真系唔觉得佢似一个咁男仔头、咁中意男士玩具嘅一个女仔咯。 系嗱，但系佢又未去 化晒妆嘅， 超级少女，佢系型格路线， 系 系啦。咁但系佢嘅工艺咧。是的確都好靚嘅， 係同埋佢係有份執著嘅，即係你 feel 到佢咧係對於每一個細節都有一個追求嘅，即係唔可以求其嘅。我覺得呢樣嘢真係好值得學習啊！ 你哋會唔會整啲咩靚嘢展示自己嘅工藝嘅，即係手甲啊？ 我以為揾咩 化妝啊，師培咯。 我会嘅，会嘅，会嘅，绝对有啦。嗱，细细个嘅时候咧，我好中意穿珠仔嘅，即系好中意自己整一啲饰物俾自己。因为嗰阵时冇钱买啊嘛，咁我自己去深水埗啦，嗰度有好多珠仔街。咁另外大个咗之后咧，就开始学整 gel 甲啦，整手指甲啊，跟住又学人哋点样画下啲花啊咁样。 你讲起呢个，我细个织手绳噶。 系啊，有啊，有段时间我哋中学年代嘅时候好兴织手绳噶， 系啊， 尤其是女仔织俾男仔， 我系男仔织俾女仔咯， 哇， 我系织俾一啲好心仪嘅女仔咧，然之后刻自己的名字咯。好花心思噶， 要织自己个名落去好难噶， 系啊，高级噶。但系咧，我想话而家其实都有啲咁样嘅朋友啦。你觉得其实如果男仔收到女仔织俾你嘅嘢啦，你会唔会觉得哇呢、這个女仔好叻啊？或者会唔会真系心仪佢先肯戴 ？Sorry， 以前都系噶啦，即系收到呢啲心意咧，你唔自己织过咧，你唔知道原来咁花神噶。跟住咧，当你收到嘅时候，觉得。多谢咯，咁咯，浪子啲嘢唔识啊嘛。 又或者咧，以前咧，我哋个年代嘅时候会觉得织条颈巾俾男仔咧，会好开心。跟住之后咧，个男士收到嘅时候又觉得好冧之，跟住日日翻去嘅时候戴住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你而家试下织啊，个人攞嚟拖地啊，抹地啊，分分钟。 我试过， 可能系唔奇怪。 我试过嗰阵时有女朋友织颈巾俾我咧，我冇戴过咯。 哇！但我嗰阵 戴得噶，因为唔系个个男仔顶得顺颈巾噶。 因为你敏感啫，但我细个嘅时候第一个男朋友又系 expect 我，即系预期我会织俾佢，但结果我同佢讲唔使啦，买咪得咯。 但系我想讲真系会有啲绝情男噶，即系头先好似迪神咁讲啦，即系佢有条颈巾整咗俾佢唔戴啦。有啲我识过有个朋友，佢绝情到系点咧？我听过就系佢女朋友特登情人节嘅时候整朱古力，整完之后咧，因为佢好中意打篮球噶，咁就走去球场继续。打波个女仔咧就企咗喺个球场，整完之后就攞去球场嗰度俾佢啦。跟住之后咧，佢望都冇望，揸住盒朱古力咧，跟住就掉落垃圾桶咯。 哇，好差！系我哋话执翻上嚟掉佢。 渣男。 跟住之后咧，系咁当然啦，咁佢都受到应有嘅惩罚，就系分咗手嘅。分咗手之后，佢点解讲翻俾我哋听咧？因为佢极度后悔。 哦，佢即系佢放弃呢个机会。 好多年噶啦呢件事，咁跟住之后，我哋听嘅时候，好似都已经系隔咗几年嘅。咁所以跟住其实，所以每一个人咧，即系绝情嘅时候，唔该大家要谂翻背后嘅人到底用咗几多心思。 不过我都后悔过啊！我之前试过咧，读书嘅时候有个好靓嘅女仔啦，咁跟住但系咧，佢高我少少，我就因为呢样嘢咧，我走宝。 哎呀！ 原來當其時佢真係中意我噶。 但是 後尾先 model 咁樣。 梁詠琪，梁詠琪， 靚過梁詠琪，我自己覺得。咁通常你自己眼光，你一定覺得靚過某啲明星噶嘛。咁就我後悔咯，佢係萬人迷噶，你諗下。 係，同埋通常呢一啲人咧，係唔會覺得就係頭先的神話齋，一定唔會揀自己啦。係 啊， 偏偏就係呢啲人會揀自己。我都試過追一個好靚仔嘅，跟住以為佢唔得， 但佢得你啊？ 係哦。 哎呀， 所以冇咗啦。 哎呀，好痛心啊呢啲。嗱咁，但係今日真係咧，全靠阿 Jenny 咧，即係帶咗一啲模型俾我。咁嗰陣時係唔痛心嘅，但我諗落喺你兩個手，嗰 Jenny 痛心啲，因為咧你兩個即係完全係。摧毀咗個模型啊！ 做太佢 係啦， 你知唔知事後好好笑㗎？事後我哋嗰個咪整咗個頭嘅，跟住之後咧，我哋上家一哥咧狂喺度搶咗嚟砌啦，砌完之後砌正個身咧，跟住之後我哋即刻截停佢同師培。知唔知點解啊？我哋諗諗下，我哋監製，我哋親愛嘅監製其實好中意呢個系列㗎。係 啊， 最後屘我哋就咁砌咗個身。跟住只腳就同佢講呢個心意留翻俾 佢收咗啦， 佢收咗啦，佢好開心啊！ 係啦， 留翻只腳都開心。 係啦，咁啊，所以嗱，自己上去睇翻啦，究竟成個製作過程係點啊？莫呢同師培砌成點，合作成點咧？轉頭上網睇下啦。 無事到與你是與非非，繼續往天飛，再遁地，在煩亂之中找找陽氣，失意能否不提起？糊塗地闖天地。不想要三幅被，只想要随便的、随心的结尾。忙着为明日打算，怎知道只得忙乱？忙着按手表，竟不知分秒停。傻着笑提问点算，我过错不需要点算，无损的可能是分寸，去吧无用计长短。无事到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伏起，只需要随便的、随心的结尾。 玩具咧，除咗令到自己可以身心咧轻松放松之外咧，亦都啊系一个魔药嚟，我觉得。 系， 因为呢一样嘢除咗令人快乐之外，亦都可以有共同嘅回忆，例如童年回忆，甚至乎同朋友一齐砌嘅话，就会有一班朋友嘅回忆。 嗯， 而家听紧嘅系林家谦嘅新歌啊，歌曲名字叫做《神奇的》。 魔药， 魔药， 同埋喂嗱，我哋嘅片咧都会放上去网上面噶啦，咁啊声音版睇过听过啦，睇下睇片你睇唔睇到佢哋砌咩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方拘捕三男两女，涉及爆窃同埋处理赃物罪。其中一男一女系前日沙田开枪案之中受伤私家车男司机同女乘客，五人涉嫌同属一个店铺爆窃集团。警方过去两个月喺上水同屯门接获三宗。犯案手法一致的店铺爆窃案，对象是商场卖电话商户，共损失78部电话、平板电脑以及现金，总值超过33万元。警方又说集团分工精细，分别负责探路、视察、爆破和搜掠等。犯案之后登上套有假牌的私家车逃走。警方翻查大量闭路电视片段之后，确定沙田开枪案的司机、乘客和私家车都涉案。警方其后锁定他们的同党，今日和昨日共拘捕多三人，并且在元朗一间电话店铺。 檢獲39部電話和6部平板電腦，市值大約10万元。本港新增5宗確診個案，2宗是本地感染，都是同本地個案有流行病學關聯，住在屯門友愛邨外輝樓第三座的零九室。另外今日再發現2宗初步確診個案，是第三座三二室的家人。外輝樓第三座至今出現4宗確診和2宗初步確診個案，涉及5個零九、三一和三二室單位，中心正是調查個案是否有關聯。衛生防護中心說，調查發現09與10室以及31與32室分別共用污水喉管。諮詢專家意見之後，中心向第三座所有樓層，即是2至26樓的10、31和32室單位，沒有病徵的住戶發出檢疫令，安排他們入住檢疫中心。多名穿着保护衣的工作人员进入大楼准备撤离工作，有住户在工作人员指示之下登上小巴，亦都有渔护署人员将住户的宠物带走送往检疫，现场有医疗辅助队救护车戒备。住在三二室单位的陈先生说，刚刚放工回家得知要撤离检疫，未知道安排，要向公司请假。他又說喉管問題不能夠擔心太多，早前做檢測結果呈陰性，已經加強個人防疫措施，包括戴兩個口罩和多洗手。有住在一一室單位的住戶說，昨天做檢測呈陰性，自己已經做足防護措施，包括在家戴口罩，並且會消毒門外走廊位置。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晚间渐转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1至26度，天气干燥，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天气炎热，下周中后期云量较多。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58%，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多车，龙尾排到入去管道中间。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行道北过海同埋落尖沙咀都系有车龙噶，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啦，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去狮隧系挤塞，车龙排到平石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啦，而家只系近管道后一段车多繁忙。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车龙排到电话机楼。咁另外反方向蓝田入口嘅龙尾咧排到翠屏南村。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系车多，龙尾排到果栏。跟住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啦，喺屯门区，直到今晚嘅7点，屯门清新径以及系前往青松观以及青松仙苑嘅通道啦，仍然都系会封闭噶，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另外要特别留意嘅系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比屋落斜西贡、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背、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同埋屯门公路丁九桥去九龙。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适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香港拥有全世界其中一个最繁忙的货柜码头，不过无论几忙，始终安全第一。人同车路要清楚分隔，调运货柜的时候要依足安全程序。货柜要叠在平坦坚固的地面，在强风吹袭之前一定要用承揽扎稳货柜，做足安全措施。劳工处相信注意安全，日子自然更美好。查询热线2559-2297。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点至今日啦，听日、后日、大后日，其实我都想。

其實我如果喜歡的呢就好，即係可能讀緊書嗰陣時已經鍾意呢啲咁嘅風格㗎啦。咁但係如果真係喺畫畫方面要即係自己去鑽研呢種水墨嘅風格，可能大概喺十年前啦，應該係十年前到開始就畫呢一種風格嘅畫囉。係。咁而嗰陣時點解會開始畫呢種畫？因為其實我係一向都係用電腦去畫畫嘅。咁而畫好多嗰啲畫呢都係一啲可能寫實啲啊，或者我嗰陣時畫做一啲concept 嘅嘢，即係做一啲電影啊嘅前期嘅工作。咁畫嗰啲其實都係偏向寫實啊，同埋唔會係有呢種而家呢種畫水彩風格嘅。咁係後來因為決心去自己出嚟做插畫，咁就想試下去接一啲插畫嘅 job。咁後來就機緣巧合之間咧，就有一間經理人公司就揾我，咁佢就喺我作品裏面咧去揀去篩選，即係一啲真係可以啱商業用嘅畫，因為其實我畫嘅以前畫嘅好多畫其實唔係咁啱商業用，即係只不過你畫得一樣嘢好似，但係其實如果你貨商業嚟講，其實冇乜意思，即係冇一種風格喺度。咁佢就揾咗我咁多張畫裏面其中一張畫，就係用一啲好似水墨風格嘅畫咗一個女人。咁然後之後就話呢一種風格咧，好有我自己嘅風格喺裏面，咁可以喺呢個方面去鑽研。咁我就因為咁樣就開始鑽研呢種水墨畫嘅風格咯，喺電腦裏面係咯。 喺電腦裏面畫水墨風都唔容易啦，但係我又知道啦，其實你過去都同好多唔同嘅大品牌啦有合作過，咁都係用你呢種水墨風格嘅畫係變成一啲廣告啦，或者變成一啲插畫啦、一啲 leaflet 啦等等。咁其實即係個過程都幾得意噶。 係啊，其實都幾開心添嘅，因為其實係我開始去鑽研呢種水墨風格，亦都將呢啲畫擺喺我個 website 啊，或者擺喺即係插畫師會嗰個網站嗰度。咁然後之後，咁啲客見到我呢種風格就覺得，咦喂呢種風格可以攞嚟做廣告啊，即係可以將呢一樣嘢開始運用喺商業上面，幾好玩。 我見好多都名牌子啦，特別好多花嘅作畫啦，之前有啲我都見過。講到即係畫水墨風啦，頭先有提到一點就係、是、你開始畫嘅時候係畫電腦嘅水墨風先嘅喎，咁然之後先再落翻去實體，真係攞紙、攞筆同埋攞水、攞顏料咁樣去畫。嗱，第一感覺一定唔同啦，因為而家我就咁目測咧。電腦風格就比較混純啲啦，係啦，整體嘅感覺係幾完整嘅。而真係實體繪畫嗰種咧，我反而覺得幾有個性喎，我幾中意後者嘅喎。 其實電腦畫嘅時候咧，就因為個程序嘅問題，即係我電腦通常係畫咗之後係開頭係畫得係比較粗糙啲嘅，我慢慢越執越細緻。然後之後所以其實可以執到好完美，執到好完整都得，咁所以啲嘢反而會整齊啲，好混純啦，可以咁講。咁而反而用呢、這個手繪呢，就係、是、多一啲好大嘅筆觸啊，搭落去啊，或者去渲染同一啲化嘅效果啊，去畫嗰張畫，而好少去執得好細緻嘅。咁所以不過我自己都係鍾意手繪嗰種感覺多啲。不過其實係我多因為商業嘅原因，即係我做啲嘢多數都係用電腦去畫嘅。咁所以其實少去用手繪，係因為今次畫展而多咗去畫手繪嘅畫囉，係囉。 成個製作過程都唔同，電腦大家都幻想到可能一支即係繪圖板、電腦筆咁樣畫畫下，咁又可以做一啲 edit 啦，係啦，即係啲修正啦。但係真係手繪，無論係時間啦、顏色嘅濃度啊、深淺啊、嗰、那個掌握啦，特別係手繪，佢仲要俾時間去化開咧。其實真係我唔知算唔算係心機嘢，定還是真係神來之筆一畫落去就係咁就係咁嘅咧？ 其實真係隨機應變嘅啫，即係嗰、那個當然係嗰、那個水分嘅掌握啊，或者個時間啊，幾時先至落筆落去嗰個化嘅效果先至靚啊，或者我淨係想少少化嘅，咁可能要等佢半乾嘅時候落啊，即係呢啲嘢全部都係腳經驗咯，即係好短時間即時嘅反應嚟嘅，咁呢個就係、是、即係手繪好玩嘅地方。 我亮亮擦过的光，漆黑中深化的怒火，窗边的皱纸飘动 过的呼吸美化得繁和，听到你背上人的火，过节至会狂的坦荡，梳化的记忆烟雾过的汤铺满了记忆长廊，挂念吗四季老了木马，旧时如诗表尽唱化，默渐化别害怕，手牵手演化，光阴消逝都归于泼墨泪，情感的深浅高低拨出一幅山水，再现历情怀，逐秒逐眼逐岁，色衰反退，回忆这苦痛一双手会撞碎，回转的春秋会透融化于太空，如今我共你梦里，为岁月提手诗句， 同埋用电脑画啦，你都仲可以修正，你可能可以画多一幅出嚟，但是手绘即永远只能够得一幅作品嘛，你想再做多一幅一模一样其实都冇乜可能㗎喇。 係呀，其实如果手绘真係画咗下係咁就係咁，你想再画多一幅呢就要一样係好难喇，即不过係咁样嘅先至好玩，即你再画多一幅，我想画幅差唔多嘅，但可能再出咗嚟又係第二张，又可能又转到另外一啲新嘅嘢出嚟喇。其实如果相对下手绘同埋电脑嗰、那个跟住画嘅时间系长过手绘，即系因为可能要执嘅嘢好多，但系手绘系好短时间去画出嚟嘅，但系可能我要画好多张先有一张系成功咁样 咯。哦，咁其实都几唔同嘅心力嚟喎，系啊，因为电脑嘅效果就系、是方便啦，容易处理啦，但系就冇手绘嗰种个性咁鲜明啦。但系手绘就算你画嚟画去，都可能未必中你所要嗰种嘅灵感啊，或者味道啊。咁樣，但係講到啦，即係作畫啦，見而家成個主題啦，都係圍繞住女性嘅，即係譬如可能見到呢邊啊，舞蹈狂之師係啦，甚至乎另一邊就有啲即係一個機械世界嘅生活嘅女角啊，咁樣點解你會特別喜歡畫女性嘅？ 都關係到當初即係揀咗個風格嗰啲畫，即係都係以女性為主，同埋我畫嘅。即係我工作嘅部分，多數都係接一啲可能係啲時裝插畫嗰類型風格嘅嘢，咁多數都係女性。咁而我自己發覺係我本身係真係中意畫女性嘅，因為女性其實好多嘅部分都可以，即係呢個題材可以好對於我畫水墨呢種風格嚟講，其實好多發揮。佢可能一條即係個長頭髮嘅線條，或者可能只係個嘴唇嘅一個紅色。即係一啲咁樣嘅眼睛啊，各每一個部分其實都可以係我畫嘅題材咯。即係我唔需要全部畫曬，我只可能畫嗰一個部分已經好精彩咯。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係畫女性係第一我鍾意，第二就係佢裏面好多可以發揮嘅地方。 可能就係正正因為水墨有一種留白嘅空間咧，咁再配埋女性啦，就變咗嗰、那個。想象力个可塑性就好阔，因为佢好似我哋玩开玩具咁啦，女性其实难度高嘅，你要做佢嘅样，因为冇男士咁多轮廓嘅特征咧，变相其实好多时候玩具嗰样嘢，你会发现男士嘅角色系明显啲靓啲或者似啲，但系如果以画嘅角度睇，我见你其实画出嚟，特别系手绘啦，你真系画得到嗰个女角嘅一啲嘅特征啊，甚至乎佢嘅个性啊，咁样，我觉得呢样嘢真系比电脑系强烈好多添。 系啊系啊，其实我画嘅时候有一啲就我有参考到呢位粉丝，有啲系真系纯粹即时谂出嚟画出嚟，而画嘅时候就可能想象一下嗰个女仔嗰刹那嗰个感觉系点样咧，即系佢可能个情感系点样咧，即系我中意画嘅女性其实多数系啲。一啲小嘅動作，一啲面部表情啊，咁樣，因為我覺得嗰樣嘢可以即係好容易去觸動到人。 展啦，而家見到成個展區分咗兩個部分啦，一邊就係手繪嘅，另一邊咧就係電腦製作嘅。咁特別電腦製作啦，我見到你直頭係畫埋一啲機械感嘅元素喺嗰度啦。其實都幾唔同啊，因為女性嗰種線條同機械嗰種冰冰冷冷嘅感覺，其實都幾唔同噶嘛。 當初會有呢個概念，會再將即係原本係水墨風格，再加入一啲機械元素嘅概念，係因為當初我出咗一本書叫 Sketchbook 5。即係我第五本出嘅書嚟嘅，嗰陣時印咗好少啫，就想再大量生產，但係就想加多少新嘅元素落去。就其實我原本之後再想出嘅就係一本機械，關於機械嘅，因為我中意畫機械嘅，即係所以我就再諗一諗，不如再加入啲機械元素落女性呢一樣嘢裏面。咁然後之後我就不如咁樣啦，將啲機械試下好似盔甲咁著喺女性嘅身上啦。咁然後之後，但我覺得嗰成樣嘢可唔可以再精彩一啲呢，就可能我咦嗰啲盔甲可能係爆開嘅，然後之後嗰、那個可能個畫面好靚㗎喎，嗰、那個效果。咁我就將呢一個元素就擺咗落去今次彩色嘅部分嘅主題嗰度。 即係以水墨嚟畫機械都幾極端幾唔同，因為機械好多嘢都好實在㗎嘛。但水墨偏偏就係要有少少留白，有少少既真實但係又唔係好睇得清 detail 嘅嘢。其實個 contrast 都幾有趣。 其實就係我就係覺得呢個對比好強嘅感覺幾特別，即係一個機械嗰種好硬嘅線條，再配合咗如果我水墨畫嗰種即係女性嗰個好柔弱啊、好軟嘅線條嗰種感覺，會係點樣咧？我就諗到呢一樣嘢，我就覺得可以試下咁樣去畫喎。咁我就所以先至畫咗啲系列嘅畫出嚟咯。 咁啊，而家成個展覽大家都可以睇得到啦 ，Jack 即係幾種風格喺度啦。咁而最特別，我見到啦，除咗女性之外，呢度亦都有一棟花牆，就係好多利用水墨畫出嚟嘅鮮花啦，有玫瑰啊、百合啊等等，好多種唔同類型嘅鮮花擺出嚟。咁呢個其實亦都好 match 你嘅水墨嗰個風格嗰種痛。 係其實呢個花都係幾得意，因為本身係我一個少少興趣嚟，我其實都鍾意畫花嘅。其實因為我覺得花呢，佢比起如果我畫人嘅話可以再抽象一啲。因為人始終你可能我畫個樣嘅時候都會有一啲嘢係要似，或者你畫嗰陣時個樣如果有少少稍微走樣唔靚唔好睇嘅，就都會即係效果唔係咁好。但係畫花嘅話我可能只係某一啲線條近似，咁就 OK， 咁就夠，可以去得再抽象一啲。因為其實我一路追求嗰樣嘢就係越簡單就越靚，或者係我好鍾意一啲好粗糙啊嘅毛筆不足嗰樣嘢。如果我放咗喺花嗰度會點樣呢？所以我就不斷去畫一啲花嘅作品咯。 但你自己會唔會特別欣賞或者對某啲嘅大師嘅作品去臨摹一下或者學習一下呢？ 其實我早期就係比較鍾意就係陳淑芬同平凡嗰啲作品嘅，即係我以前即係讀緊書嗰陣時候，我就係好留意陳淑芬同平凡嗰啲作品。其實特別係平凡嗰啲，我幾鍾意佢嗰啲虛實啊，或者佢其實我諗我啲作品都有啲俾佢影響到，係啊，即係譬如虛實啊，或者有啲化嗰啲效果啊，嗰類型嘅嘢，係咯，因為佢啲畫嘅氣氛啊做得好好，所以係幾俾佢影響到。 再一次邀請大家啦，可以嚟到荔枝角啦，呢度咧就欣賞啦 Jack 嘅作畫啦，因為我見得特別係手繪嗰啲咧，全部都係真跡嚟噶，真係擺曬喺度俾大家睇。大家亦都可以留意埋 Jack 嘅 Facebook 啦，咁佢定期都會有一啲嘅作畫啦，係上載上嚟嘅，咁啊等大家可以一齊睇下啦。咁啊再一次多謝你啊 Jack， 係多謝曬，多謝曬。 想いを募らせて真っ赤に染まり実らぬ思いを知りながらそれでもそばにいたいと願ったの夏の一瞬映るわ。 que demos a nadar los llaves.